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若诸菩萨行法供养，则得成就供养如来。咁我哋就成上文咧，即系话有财供养，有呢个法供养。咁啊，当然两者比较咧，就系法供养就超胜个财供养，因为财供养系有生灭，系只此一生；法供养咧，你种呢个佛法嘅善根。是如法修行啊，你这种善根呢就生生世世都是跟住你的，你有这样的佛法善根啊，你就生生世世都会生到这个好处，不会呢是堕落，所以这个法供养呢就是超胜过这个财供养。那么也都暗示呢，我们每一个佛弟子，不管是出家的弟子、在家的弟子，每人呢都要呢如法修行，根据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啊，我们随份随力，尽我们的能力去做，做得几多就算几多。咁总之你肯如法修行，根据呢七种法供养去做呢，你所得的功德啊，所得的善根就胜过咧系财布施啊，系千千亿亿万万倍。所以话若诸菩萨啊，若即系若果诸即系多呀，菩萨因为菩萨阶级嘅位次咧有好多种嘅，所以咧就叫做诸菩萨啦，行法供养就是、修行普贤菩萨。所讲呢个七种嘅法供养，即系如说修行供养、利益众生供养、摄受众生供养、代众生苦供养、勤修善根供养、不舍菩萨业供养、不离菩提心供养啊！呢七种供养就叫做法供养。我哋如果能够随份随力做到呢七种供养，即系法供养咧。就值得成就供养如来，你就可以叫做咧得到真正咧成就啊！以法供养如来，亦必真正咧系供养如来啦。即系话咧，如果你呢七种法供养啊，你做唔到，只系做个外表好睇嘅，当然福德就系有，但系福德会享尽，咁啊啲福咧享尽咧就冇，就会堕落。 但发供养呢就功德是无量的不可思议的，生生世世都能够成就你的法身慧命。所以我们行菩萨道的人呢，修行这个法供养呢，就能够得到成就呢，是真正供养如来。我如是修行啊，如是上来所讲，行这个法供养呢，就是他们真正供养如来，是真真正正供养之故。那我就打个譬如，好像我们的米缸啊，大家都知道每日吃饭又好，煲粥又好，都是用米啦。那这个米缸就满满的，如果你因为这样忽你不补充呢，那就忽得几忽，这个米缸就没了，变成没得吃的了。所以我们到上下呢，就要买回一包呢，就补充，那就永远呢都不用叫我没得吃了。就譬如啊，那如果这个米缸那些米你如果不补充，因为这样忽呢，就譬如我们收那些福德的财供养，虽然福不大，但是始终有生灭，就好像这个米缸，虽然就装得好满，装到平面不能够再装了，但是由于你忽得太多啊，就变咗慢慢就冇啦。就譬如我哋呢个财供养，你有生灭，只此一生，你福报无论点样大，你来世生到呢做呢个国家嘅元首，或者世界上呢最有钱、最有福报系你啊！但你的福报呢就会享受，因为佢有生灭，有个时间性啊。好似呢个米缸嗰啲米啊，你日日咁样分得咁啊，慢慢少啦，咁啊享埋啲缸米就冇啦。所以我一定要补充啦，补充就好似发供养啦。嗱，咁啊发供养呢，讲明啲七种呢，都是佛所讲的，叫做法供养。我们七种之中啊，无论你依照哪一种的修行，都是叫做真正供养佛。你的善根啊，你的功德呢，是不会断灭，生生世世啊，都是这样有你这个善根的。那么就好像这个米缸那些米啊，永远都不会圆满，不会的欠缺，只是原本没欠缺的。你用到这下呢，你就补充了，那么永远都还都是用不完吃不完呢。我们行法供养都是一样啊，这种功德这种善根呢就不会断的。就好像法华经受记成佛都是一样，你只要呢有佛典点下头举下手，或者童子戏啊，聚沙为佛塔，或者清念一清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以此善根呢，佛都为你受记，生生世世啊，唔会咧从此咧堕落。你只有善根增长，将来直接成佛为止，咁就可见咧，我哋学佛嘅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一定要行这个法供养。所谓若诸菩萨行法供养，则得成就供养如来，如是这样的修行呢，就叫做真正供养了。那次广大罪性供养，那这个广大罪性供养呢，就分为财布施或者法布施两样都有的。广大我们用财布施呢，因为上文所讲，无论天衣服、天万盖，一切一切多到啊天上那些云咁多的，那这种呢个财物供养啊，你说是不是最大呢？一般普通的人呢，就是没法这个财力呢是做得到的，这个就是财这份的广大供养啦。那咁啊，法供养呢就证明啦，我哋依法修行，就佢哋真正供养法，所以法供养呢亦都佢哋壮大，系最圣嘅供养。加埋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就我共乃尽啦。此就系属于咧我哋呢个无尽嘅心愿。个虚空界就本来虚空界呢，你应该就冇尽嘅。我哋每一个人啊， 係冇睇到呢個虛空，究竟邊場佢邊咧？佢有幾闊？誒有幾橫咧？係真係冇法子咧度得清嘅。所以虛空界咧，要講應該就冇得盡嘅，都睇唔到佢呢個邊。但係如果從佛法嚟講咧，《靈經》講啊，佢話一人法真歸圓，十方虛空就悉皆消雲。虛空亦都係一切眾生啊，最初一念不過係迷，在迷嘅時候未曾由細轉粗，成為呢個六根咧，都係咧一片咧迷惘，所以大家個迷惘聚埋一齊啊，咁啊有呢個虛空啦。但係如果我哋一念法真歸圓，了達萬法為心啊，所以《楞嚴經》所講嘅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塵，因心成體啊，當著虛空生於心內，猶如片雲，點太清裏啊！一切一切，只要一念回歸本性，虛空粉碎，大地平沉。所以虛空界咧，咁啊亦都有盡嘅。嗱，咁啊虛空界未盡，就虛空之下就有國土，有國土就一定係有眾生有人住。嗱，咁啊眾生內就由於佢嘅業障。嗱，咁啊，業障之內，由於呢個煩惱，所以虛空界盡，眾生界先嚟盡，眾生就先咪盡，眾生煩惱盡，那我供養咧先嚟盡。嗱，反過來，如果虛空界咧未曾盡，乃至到虛空裏邊嘅眾生界咧，咁啊，亦都咧未曾盡。咁啊，虛空界未盡，國土未盡，眾生界就未盡，眾生界未盡，眾生煩惱業，眾生煩惱亦都未盡啦。所以我呢個發心供養呢一點心咧，亦都未盡，只係以示呢個廣大嘅心願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啊虛空界盡啦，國土又盡啦，眾生界業障煩惱都盡啦，我此供養咧，亦都從此盡啦。嗱，如果未盡嘅話，咁啊點咧？就念念相續，就無有間斷啦。我哋念念之間，每一個心念都係相續不斷，無有間斷。如此咧，修呢個法供養，就叫做真正供養佛啦。我話身與意業就無有疲厭啊！既然念念相續，你行呢個法供養，冇一分一秒嚟到間斷，斷續斷咗，所以我哋身同埋個口同埋我哋個心意啊，我哋三業都係咁樣修行呢個法供養，係無有疲厭，係冇半點一個疲倦，冇半點嘅厭氣，即係一定咧要盡我哋嘅能力，今生如此，來生如此啊，乃至生生世世，直至成佛為止，我哋都係咁樣咧修行呢個法供養，呢七種法供養咧，我哋要如實去修行，咁啊先至係真正咧叫做供養佛啦。嗱，咁啊以上咧就係講咗一者禮敬諸佛，二者稱讚如來，三者就廣修供養。嗱，咁我哋每一個願咧都有呢個參悔，以共咧一個好處嘅。我哋頂禮佛、禮敬諸佛咧，就係、是、可以啊消除我哋呢個我慢共高嘅心。我哋多生多世以來，眾生有呢個我執，有呢個我見啊，有呢個傲氣，有呢個驕慢，對於嗰啲有德、對於師長、對於嗰啲有學嘅人咧，唔生一種恭敬心，都係輕慢，都係共高，就離唔開一個我見啦。所以家十大願王第一個心願，就是禮敬諸佛，就是以我們最高最尊的頭 是顶礼坟呢，是最低最下的相足，就是我们的头面接触礼，我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呢接触到佛的只脚，佛就可以弯腰和我们摸顶受记，因此呢我们以最高最尊的头顶礼坟呢最低最下的相足，就表示我们谦虚，表示我们低下，可以忏悔呢我们这种自高自傲自大那种的业障。第清赞以来就可以呢是改变我们这个口那种的罪过。我们众生这个口虽然不是挺大，但是呢道尽天下一切的事，人人我我，是是非非，都是由这个口呢去讲。所以呢我们家人士呢真正呢是学佛修行这个十大愿望，我们称赞如来，每一句说话都是称赞如来的功德，或者赞叹三宝的功德，或者诵经专门是赞叹法宝的殊胜，就将我们这个口呢说三道四那种的罪过呢，就成为这个清净的口业了。那么三者供养诸佛呢，就是反过来，就是我们呢是很孤寒，好像我们当时香港有个梁苏记雅茶，大家是老香港都知道了，当然家可能不知道，不做了已经是吧。那咁梁苏记雅茶呢，我都系香港人啦，佢个宣传口上一毛不拔嘅，一毛不拔之后嗰啲牙刷冚咗，你点样铲咧？嗰啲毛咧，嗰啲牙刷毛咧都唔会甩出嚟嘅，就证明佢啲牙刷好咁解。但我哋可以借用佢个说话，咁啊一毛不拔咧，就表示呢个人咧系好孤寒嘅。仲要話一拔一毛以利天下咁巴閉呢，佢都唔肯做嘅，佢都推搪嘅，如果你俾佢呢就多多都啱，但你如果想做一件好事呢，佢就絕對唔會做嘅。咁我哋變咗呢就將來就會墮落㗎啦，就變咗啦，你真係呀冇晒福報㗎啦。咁亦都說明呢個因果，就算做畜生都好啦，有的畜生呢由俾人家養到死呢佢都唔會受痛苦㗎，喺有病同佢睇醫生呢仲貴過人睇醫生㗎，但佢有福，嗰個主人咪愛護佢啦，保護佢啦。但係有啲冇福嘅呢，養動人喺佢公路掉咗佢，等佢自生自滅，这种福就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对于这个福报呢是不可不收，也都不可少。所以第三呢，这个布施呢财供养就一定呢是收到福报，你生生世世在这个天上人家，或者大富或者大贵，这个是肯定的。不過呢種咁嘅富貴呢，即使你有都係有個時間性啊，如果你唔繼續嘅話呢，佢就變咗呢享完就冇，就會墮落。因此就比較起嚟呢，就鼓勵人哋收呢個法供養，無論財供養法供養都係好嘅。但係反過嚟，財貪貪法貪貪呢，兩樣都唔好。如果你不肯用財布施，你就生生世世都受貧窮的果報。如果你不肯用這個法來做布施，就生生世世都是愚痴，沒有智慧。所以凡是懂得佛法的人，有人家來請問，或者有人家來跟你研究，當然你是不懂就不可以亂講，是我認為我想的，這些就是不通的。你一定明白是真的這樣講法，一點都沒有錯。你明白了這種道理，人家請問你，你不答覆呢都是錯的，都是錯因果，都是罪過的，就變成貪貪，這個法不肯布施， 咁啊將來咧就會愚痴就冇智慧，咁所以咧第三呢個布施咧，所謂修呢個布施財供養又好，法供養又好，兩樣都係好啊！首先話佢哋最先廣大供養啊嘛，財布施你就生生世世啊，得到咧人天個福報，大富大貴呢、這個肯定。又或者你用法嚟嘅布施啊，你就生生世世有智慧。咁所以呢個第三廣修供養啊，布施就一定咧。以此的布施之恩，即將來得到一種呢，無論是財的大富大貴的果報，或者以法得到有智慧的果報，都是絕對是好的，就布施就能夠破除這個貪貪那種的罪過了。那麼講完這三個布施三個願之後呢，就講第四個願，就佢哋忏悔业障，佢哋服持善男子以忏悔业障者，嗱服持就系服于上来。第三广修供养之后，我哋其次就继续讲系忏悔业障啦。嗱咁样未曾讲之前咧，咁啊一般咧佢就提醒大众各种嘅注意，现在如此啊。當年佛講經菩薩說法都是一樣，所以先叫一聲是善男子，即是在座的大眾呢都是研究佛法，都是有心呢是明白這個佛的修行，所以這種的出發點呢就是善心的男子。但為了這個文字上那種的不要重複，咁佢就包括咧有呢個女子在內嘅，有善男子，你亦都有呢個善女人。咁所以就佛法嘅組成就係四眾弟子。所以我咧對呢次嘅法會咧，我就好高興，因為有四眾弟子在一堂。嗱，咁我兩師徒就係南眾出家啦。嗱，咁我哋阿維宗法師仲有兩位。女眾的法師，咁就女眾的出家啦。嗱，咁啊男居士就好多，男子兩三個，女居士就更加多。不過不論多少，總之有即使一個都好啦，都能夠啊係四眾弟子嚟一個正式咧和合個團體啊，咁啊共在一處嚟到咧修持一種嘅法門。这个呢是一个最好是最殊胜的功德的，所以服持善男子服于上来广修供养讲完之后，其次呢就讲这个忏悔业障。那未讲之前就先叫一声善男子，亦都包括了善女人，就是提醒大家呢是注意呢去听去修学的位置。忏悔业障者，业就是讲啊，即系所谓乜嘢叫做忏悔业障咧？嗱，忏同埋呢个悔咧，就有多少意思唔同嘅。忏就系忏除，悔就系悔改啊。嗱，我哋众生由始至终多生多世六道轮回。生死轮转啊，好似莲花菩提心文里边讲，佢我言而天，我言而人，我言而地狱，我鬼畜生，黑门招出而无还，铁骨站立而有入，登高山也，则举体无缘枯，攀铁树也，则串串皆割裂。都是形容啊，我哋众生咧，嗰啲咁嘅生死流转嘅多，所受嘅痛苦咧，亦都系好多。嗱，我哋既然咧痛苦咁多，离唔开有佢呢个因，就是、我哋啲罪业。所以加忏咧就系忏除，我哋每日诵经或者拜佛或者坐禅，无论修任何一种佛法。 都有同樣的功能，無所謂彼此高低大小之分，無的，絕對是好的，絕對是公道平等的。我們修完這個佛法之後呢，我們自己呢就在佛前參除自己的業障。那這個悔呢，就是悔改，我既然參除從前我所做這個罪惡，咁啊，當然好大問題啦！我哋就要悔改啦。嗱，悔改唔係問咧，我唔做，唔係講下算嘅喎。我哋真正係悔改咧，喺從今以後唔好再做，咁樣先至有效。你唔好得嗰次參除，咁啊，令轉面咧，佢又嚟啦，咁就變咗咧，你哋人人嘅事一參都冇用。所以呢個參就係參除以往啊。悔就是悔改将来，我参其以往，我知道以往所做都是违背良心啊。好像地藏菩萨讲呢，众生起，众生起心动念，无非是罪，无非是业，都是罪业。所以我知道了，我就参除，我诵经礼佛，或者参持，或者拜忏，咁我参除我自己个业障。咁啊，參除之後咧，我哋就要悔改。真真正正從今以後啊，既然明白從前嘅錯處，我哋真係咧就唔好再做啦。咁咧佢就悔改，咁樣先至得你嘅業障啊可以參除。咁如果你呢頭參除，嗰頭命轉變咧，照做如也，就變咗你個悔改咧，就冇法子得達到你個目的噶啦。所以個位置。忏悔业障者，我哋明白呢个忏悔嘅意思啦。咁咩佢哋业障呢？业就系我哋所做嘅罪业，障就简单讲咧，就系障住我哋嘅法身为名，令到我哋嘅法身为名个清净本体冇法子显露出来。就好似一個玻璃窗，本嚟有陽光射入嚟嘅，都好光猛嘅，唔使點燈嘅，一直都環保添噶嘛。但係你突然間一掛咗塊黑布窗簾啊，咁呢塊黑布窗簾一掛上嚟咧，咁啊外邊嗰啲陽光就唔可以射入嚟啦，變咗全間屋咧都係黑麻麻咁嘅窗咧。我哋點解冇呢個陽光呢間屋呢？就因為呢個黑色嘅窗簾布呢，一掛上去，整個窗口呢，俾個黑色嘅布啊障住，陽光就入唔到啦。咁咪叫做障啦。嗱，我哋所做嘅業唔係淨係今生，我哋流轉於呢個生死啊，都唔知幾多生幾多世。所以呢啲問題咧，好多人咧就唔相信嘅，以為人死就如燈滅啦，我啲死咗啦咪算啦，仲有咩嘢後世啫？咁啊，十八年之後仲係一條英雄好漢啊！所以呢啲咁樣嘅問題咧，就一種咧知見唔正確啊！你雖然係話你今生係做人，冇錯，你的確係個人，大家都見到你係個人，你唔係只畜生。可是咧，唔係話冇變嘅喎，死咗之後咧，唔一定做翻個人啊！死咗之後咧，唔一定得個人生啊！咁啊，墮落去邊度咧，就係睇你自己咧生前啊嗰一種嘅善根，嗰一種嘅福燈啦，嚟到咧決定啦。所以從前啊，有一位叫做獅子風禪師。咁佢有幾句話，希望我仲記得咧，能夠背出嚟話俾你哋聽。佢話：縱使妻兒相惜，佢就無計就留君啊！解骨肉滿前，亦有誰替與咧？生者空自悲啼而痛切，死者未免神色奔馳，個前途不見光明。举眼都尽是黑暗啊！过奈何桥，见之就无不悲痛啊！ 入鬼门关，到此的尽皆悲惨。嗱，咁呢几句话系个狮子峰禅师讲嘅。咁佢话咧，一个人啊，由做丈夫一家之主啦，咁佢要死啦，佢就好多仔孙喎，话纵使妻儿，即系你嘅妻子、你嘅太太啦，你嘅儿子啊，包括你嘅孙啊，失在嘅啫，总之全家啦，咁啊，喺你床前啦，痛哭流涕。啊，太太话先生啊，你唔好走啊！嗰啲仔咧话爹哋啊，你唔好走啊！但系无计留君啊，冇一种好嘅计划咧，又留得你住啊！佢要死咧，佢迟早都系要死啊！佢已经病到都唔喐得噶啦，你系最好嘅亲人，最好嘅儿孙啊！佢就留你唔住，冇法子叫你唔走啊！啊，佢纵使骨肉满前，系有谁替如得满前咧？即系企满你个床边，即系话氹氹圈都围住你，骨肉就你嘅亲人叫做骨肉啦。即使你嗰啲亲人、你嗰啲仔孙啊，氹氹圈围住你个病床，都冇法子咧代替你啊！太太话先生啊，我代替你死咧系冇可能。嗰啲仔孙话爹哋啊、阿爷啊，我代替你死咧冇可能啊。话有谁替予啊？系有边一个人可以替代你咧？冇人可以替你噶。佢话生者就空自悲替痛切啦，嗱悲替。痛切都是凄凉啦，都是痛苦流眼泪啦。点解佢就空字咧？即系话你喊，你即管喊；你叫，系即管叫，系白喊嘅白叫啊！冇法子留得佢住，佢始终系要走，所以佢就空字悲啼痛切啦。咁啊，死者就未免神色奔驰。我哋嘅人死咗之后。唔系话咧，今生做人，来生就一定做人。就算今生做畜生，堕落咗做畜生，来世就可以做翻个人啦。就睇佢个善根，所以佢呢个八色田中呢个神色里边咧，睇佢系咩种子。佢个种子系善，佢比较多啊，就成佢呢个善种子咧，就可以上升啦。如果嗰啲咁惡嘅種子多咧，就成嗰啲咁惡嘅種子咧，就一定係墮落。所以呢個咧，神色奔馳啊，就我哋呢個白色到處奔走咧，睇佢去到邊度，就憑佢嘅業力而去啊。佢話前途就不光明，舉眼都盡是黑暗啊！我哋死咗嘅人咧，除非你係有福生天。善根深厚，如果唔系咧，都系一片黑暗啊，都系咧无光明啊，系堕落一种黑暗嘅境界啊。一个过奈何桥，嗱，我哋通常都听过啦，啊，过呢个奈何桥啦，就分析啦，睇佢呢个去边度咧，呢个又去边度咧，所以见者就目不悲痛啊。当然，如果过呢个奈何桥。过咗之后，你又上升就好事啦。都话明个奈何桥，即系莫奈其何。你过呢道桥咧，系多数都系堕落嘅，但系就无可奈何啊。佢系成呢个业力受波啊，你冇法子帮到佢，所以佢就奈何桥系莫奈其何，系无可奈何。佢要过呢道桥，顺便咧就堕落啦。所以既然咁样，人人见到都系好啦，心痛啊，又帮佢唔到。如果入呢个鬼门关咧，就即刻堕地狱啦。地狱里边咧都系猛火焚烧，各种嘅痛苦啦吓、真系难以形容啊，难以尽述，难以形容。你就可以睇下《地藏经》啦，第一卷最后嗰个地方咧。是有一两页讲到你做乜嘢嘅原因，你受乜嘢果报，自己两个警惕啦。睇下地藏经第一卷 最後那兩節經文，你就可以得到一種警惕自己懂得怎樣去做人。所以入鬼門關到這個時候呢，通通都是甚至悲慘，絕對不會令你看到都開心的。那麼墮地獄受苦啊，就不只有開心呢，受的人固然不開心，看到的人都俗語說打冷震都不會開心的。那麼這一段這樣的法語啊，就是呢警惕我們每一個學佛的信徒弟子都要時時警惕啊，這個業障牽纏是無人能了啊，我們要時常都要懺悔，要修方，要修智慧，福德智慧就好像兩隻手那麼重要啊，我們沒有兩隻手呢就不能夠做事，就不能穩食的了。但表示了我們學佛的人，如果你不培福亦都不修智慧，那就真是來世又沒有福又沒有智慧，那你當然就不是多好的了，就個人呢就不是多有能力的了，一切都是如此的了。所以家說懺悔業障，懺悔呢我們多生多世以來所做的罪業，就希望呢不要障住啊我們自己的道心，不要障住啊我們這個化身為命，所以一定呢就是要參罪，一定就是要悔改啊。那麼悔改我已經講過，參罪之後呢你一定呢不要從今以後再做，如果你再做呢就肯定呢是罪加一等了。那咁如果能够真正参除业障呢，其中最主要一个修持就是要持戒，无论是在家戒、出家戒，那咁戒律呢好多亦都好难持好微细，但是呢我哋尽量做到呢唔好犯，一犯亲戒呢就后果亦都好严重。我哋持戒呢就一定有好處，所以我哋出家菩薩戒梵網經啊，最後呢個偈頌裏面呢有幾句話，佢話一切戲論惡就悉從事處滅，諸佛薩婆耶就皆由事事出，是故諸佛子第二法大勇猛啊，於諸佛正戒扶持第如明珠，過去諸如來與時中學，未來者就當學，現在者就今學啊！就聖主所行處，我以隨常說福德的無量罪，回以施眾生共向一切處，願聞示範者悉皆成佛道啊！那一切的戲論惡呢，那惡就是惡業啊，點樣叫戲論呢？戏论咧就唔系实在，就好似我哋睇大戏啊，嗱，本来武生出场，佢可以代表做王嘅，佢孤家就叫做秦始皇啊，咁啊，救晒鬼死秦始皇啊，七国嘅时候统一六国，秦始皇嘅秦朝啊，捉万里长城就系秦始皇啊，都好威势噶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个文武生出场咧？佢話本帥係叫做薛仁貴，嗱咁啊唐朝薛仁貴咧，正東西在歷史上咧，亦都稍微啊，一般人睇下小説都知嘅啦。嗱，薛仁貴啊同埋薛丁山兩父子咧，喺唐朝啊，佢個威力好大。嗱，點解戲論咧？佢係做戲啊，佢做戲嗰陣時咧，個扮秦始皇個武生啊，真係有生殺之權。啊！扮呢個薛仁貴嘅文武生咧，佢亦都有呢個生殺之權，統領百萬大兵啊！可惜佢做戲啊，佢等到做完呢一聲锣鼓停咗咧，落咗妝啊，佢係同普通人一樣，佢就唔係秦始皇， 佢亦都唔係樹人怪人，佢冇咗呢個生殺之權。不過暫時做戲咧，佢係咁威嘅就咪戲論啦，係講下嘅咋，唔係真係秦始皇，唔係真係樹人怪人。就譬如我哋所做嘅罪咧，人哋起心動念去做壞事，咁你有罪啦。反過來，如果你一念心向善啊，知道自己所做係有錯，即刻都改過嚟，咁就變咗一個心就好心，就係行呢個善事啊，即係善與個惡都冇呢個實在啦，係全靠我哋呢一念心啊！我哋呢念心善就係一個大好人、大功德；我哋一念心惡啊，就係一個大壞蛋。就好似做戲啊，你扮秦始皇你就好威啊，你係秦始皇啊，你扮雪人龜呢，你亦都係好威啊，好巴閉啊，不過你係扮嘅，做戲扮成嘅啫，一旦做完戲落咗妝呢，你同我哋大家一樣，你唔可以有咁大嘅生殺之權㗎啦。咁就戲論，就譬如我哋所做嘅罪前呢，都係一念心。如果我哋一念心向善呢就好啦，所以话诸佛萨婆耶就悉由善处循啦，一切欺瞒嘅恶都系由从呢个慈菩萨界可以消灭，但系诸佛嘅萨婆耶大乘佛法、成佛嘅佛法呢，都系由呢个菩萨界嗰个地方呢系生出嚟啊。所以呢个戒律呢，我哋比较戒是一世就完噶啦，所以如果依规矩咧，凡系死咗个出家人，即使系师傅都好啦，师傅、师公、师太祖都好啦，死咗咧，应该都唔可以帮佢顶礼噶啦。点解？因为比丘戒你一生人，你一断咗气咧，个比丘戒就自动冇咗噶啦。咁啊，但我呢个做仔孙嘅咧，我仲未死啊！我仲有受咗呢个比丘戒，所以咧就原则上咧就唔可以顶礼呢个死者噶。不过咧，我哋中国就讲呢个礼教，佢系我上人，佢系我长辈。咁啊，呢个表面上啊，我哋唔可以咧呢个礼貌都完全咧唔做，所以咧照样咧系顶礼。但系菩萨戒咧。就是生生世世的，就算你今生你已经受缘已尽了要走了，可是你一生人持这个菩萨戒，如果你不犯的话呢，这个菩萨戒就算离开这个人世呢都跟住你走了，一直至到你修行成佛，都是靠这个菩萨戒呢那种清净的力量啊。所以说诸佛的萨婆耶悉由善处循啊，就是个诸佛子呢就依法大勇万心啊，于诸佛正得佛好像个明珠一样，那么那明珠就会放光啊，你不要破坏它啊，破坏这个明珠就没了这个光彩的了，就等着我们受了这个菩萨戒呢，你就不要破这个菩萨戒啊，将来成佛都全靠这个菩萨戒那种功德那种力量啊。该佛是这样呢已经修学过，未来的佛也应该修，我们现在的人啊，出家人啊，修行人啊，都应该要学习，应该要守持啊。我哋持戒嘅功德咧，成就啦，就一切嘅业障都可以忏除。业障忏除，我哋就发身清净，智慧光辉就得以显发。好似个窗口，你将个黑色嘅窗帘布攞走啦，咁呢个阳光就可以射入屋里边咯，冇嘢障住，冇嘢挡住啦。咁就叫做忏悔业障啦。加为业即所讲，咁乜嘢叫做忏悔业障呢？咁啊，菩萨嘅自念行菩萨道嘅人，佢自己咧时时都要作念啊，即系有咁样个观想。 咁啊自念蚊咧，咁啊我於過去無始劫中，我呢、這個我字咧，從本經就個普賢菩薩字講，從我哋呢個學佛嘅人嚟講，就我修行呢個十大願王呢一個修行人，佢自己講啊，我於過去生中無始劫以來。嗱，呢個劫我已經解釋過啦，佢嘅時分就係呢個時間咧最長嘅，就叫做劫。加埋無始咧，即係揾唔到佢呢個頭水啊！即係咧好遠好遠好遠以前，你都揾唔到佢呢個起點，呢個無始劫以來啊，由貪嗔痴。就發生口意，嗱咁呢兩句經文咧就係解釋我哋點解會有業障，就係由呢個貪嗔痴呢三種咧，就佢哋根本煩惱。貪就係咧樣樣都希望多得，樣樣都希望一下攞多啲，咁就叫做貪啦。亦都係個不擇手段，非分而求，就名為叫做貪。嗱，貪得到當然咧就好啦。如果貪唔到咧，佢就生人去。點解？你俾佢唔俾我？點解佢就咁多我咁少？呢種咧個心就唔高興啊，就叫做嗔恨啦。嗱，痴咧就係如痴就冇智慧。人哋勝過我嘅，我就妒忌佢；人哋不如我嘅，我就高傲佢、傲慢佢。呢啲就屬於愚痴啊！嗱，咁啊，貪嗔痴呢三種嘅煩惱咧，都係為呢個三惡道之因啊！貪心重嘅人就係為呢個地獄之因，嗔心重嘅人。是为这个恶鬼之因啊，咁啊如痴心重的人呢，就是为这个畜生之因啊。咁所以这个三恶道呢，都是由这个贪嗔痴呢而来的。如果我们一个学佛的人，以这个经，以这个佛法，作为一种呢的借镜，我们时时以这个经，去修行，咁就變咗咧，你哋少做呢個惡業。好似我哋唐朝唐太宗講啊，佢話以人為鏡，就可以正，可以知兄弟；以痛為鏡，就可以正衣冠啊。嗱，佢係一個皇帝嘅身份，做一個國家，我哋中國咁多嘅人口，佢係一個模範。是做我們的標準模範，所以他就說出這句話，他說以銅為鏡，舊時就沒有今天那些鏡那麼漂亮的，但是總要打扮，無論女人個人打扮，就男人都打扮的，那怎樣照到自己是打扮得是四隻，就將一塊銅片磨到它光光滑滑，佢就另有一種光反射出嚟，你就可以啦嚇、對住佢睇下自己著啲衫啊，梳個頭啊，正唔正？因為出去見人，所以以銅為鏡咧，就可以端正我哋嘅衣冠，出去唔好失禮人。佢話以人為鏡就可以知興替啊，興就係興隆，即係發展發達；替就替代，即係冇咗啦。我哋以人為鏡，就我哋幾十年喺呢個社會上生存，去謀生，去揾食，去做事。我哋見過好多邊個人，佢係風生水起嘅，冇幾耐咧，佢就走下坡。有一個人，佢本來走下坡，咁冇幾耐咧，佢鹹魚花生，仲以為佢就發起嚟，呢個咪興替咧，就係興隆。替代啊，話唔定我哋以人為鏡啊！我哋出嚟做事咧，你哋睇邊一個人？點解佢會發達無量咧？發展無量咧？ 为什么某一个人他本来好地地他就突然间会破浪呢？就看他这个人的品德，你们以他做一个榜样，他的好的我们当然跟他学习，他那些不好的呢我们就要远离，不要跟他学了。所以说以人为镜，以这个人的兴衰做一个镜，你看一下自己呢属于哪一类啊。这些都是呢给我们这个后人一种的警惕，所以前人的说话就做我们后人的榜样啊。所以家子话为什么会有业障呢？就是由无始以来有这个贪嗔痴，就是烦恼呢。你有烦恼就一定是造罪业的，我是发身口的发，就是发动我们这个身做这个杀盗淫，发动我们的口做这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，我发动我们这个心呢是这个贪嗔痴连续不断。所以这个身口的做这个什么主地由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，咁由贪嗔痴烦恼是策动身口意作十恶啦，或作诸恶业，你嗰啲业咧都系恶嘅，都唔系善心善业。咁啊，所做呢个恶业咧，唔系一种两种唔简单，系无量无边啊！谂佢呢个量，谂佢呢个边界咧，谂唔到啊！话无量无边，即使用今日嘅电脑啊、computer 啊，你都计唔清佢呢个数目，佢呢个业障有多少。总而言之，一讲一句就系无量无边啊！就算你话千千亿万都有个数目啊，加连仲多过呢个千千亿万，都不能用呢个数目咧代表咁啊，叫做无量无边。嗱，咁向下呢两句咧，佢若知我而有体相者，进去空界就不能容受，就系、是、解释乜嘢叫做无量无边。咁啊，点样无量无边法啊？佢话若知我而我哋众生啊，由贪嗔痴发动呢个身口去做呢个十恶，所有啲恶业咧。无量无边，就因为呢啲恶念啊，系一念心去做，冇一个真实嘅体相。嗱，如果话呢啲恶念啊，好似一件物质咁样，呢张个台，呢个系钟，呢尊系佛像，呢朵系花，喺有眼嘅人一睇咧，都叫做咧佢系花，佢系钟，佢系佛像，佢系台，绝对唔会叫做睇错。咁如果我哋所做呢个恶业啊，真系有佢呢个体相嘅，多到点咧？多到点样佢就无量无边咧？佢话尽虚空界都不能容受啊！尽虚空遍法界啊，都无法子容受得到我哋呢个有体相各种个罪业啊！你就可見呢個罪業係咪真係無量無邊咁多咧？就好彩我哋呢個罪業咧，係由呢一念心去做。我哋一念心如果唔起心，呢個貪嗔痴發動呢個身口意咧，我哋就冇咗呢個十惡啦，冇咗呢個惡業就慚除咗啦。咁啊，證明呢個惡業咧就冇體相。虽然无量无边咁多，都由一念心所起啊！一念心净，无量无边嘅恶业都可以铲除，可以消灭。所以若知我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都不能容受啊！嗱，呢一点咧系好重要啊！在呢个菩萨三昧经里边讲咧，佢话有四种事啊。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包括咧出家在家，当然以出家人咧为主，就应该要做。嗱，咁啊，边四种事咧？ 第一種叫做昼夜六時就雪最慚愧啊！昼夜六時咧，即係日三時，夜三時，日頭三時就係早上六點到十點，就係日頭嘅初時。咁啊，下晝咧，唔係上十點至下晝兩點咧，就係日頭嘅中時。由下晝兩點至到黃昏嘅六點咧，就係日頭嘅後時。嗱，咁啊，夜晚咧就由咧黃昏嘅六點到晚上嘅十點咧，就係晚上嘅初時。由十點到凌晨嘅兩點咧，就係晚上嘅中時。由凌晨嘅兩點至到差唔多要天光嘅六點咧，就係叫做咧夜間嘅後時。咁即係廿四個鐘頭咧，就分為晝夜日夜六個時。啊，即係《金剛經》所講嘅初日運、中日運、後日運，就講呢個三時。嗱，我哋一個出家人，包括一個真正學佛嘅居士啊。佢昼夜六时，即系廿四个钟头啦。即系我哋每日都简单讲一句啫，就叫雪罪忏悔啊。所以我昨晚讲啊，出家每日三摩祈头就系咁嘅理由。尤其是晚上上床瞓觉休息啊，我哋摸个头。我哋今日系做咗乜嘢嘅善事？做咗乜嘢嘅佛法功德？我哋念咗几多经？咁啊，做咗几多修持嘅工作，对唔对得住三宝？可唔可以替呢个施主消灾？呢啲问题咧，都要好好地咧，自己反省反省啊！一日一日咁啊过去，如果自己唔反省啊，所谓光阴一去就不复还，到最后咧。真係啊！熱路我哋請嘅弟子咧，就悔之已晚啊！嗱，我昨晚講呢個鄧忍風禅師咧呢件事咧，就講咗一部分，仲有一部分咧，佢將來點樣死咧就未曾講嘅，講埋俾你聽。咁呢位禅師咧，佢真係生死自如，好有把握。咁啊，有一次咧，佢住山嘅嘛，住茅棚住山嘅。咁啊，山上個茅棚當然就唔係淨係佢一家啦，就好多同修嘅啦。佢哋叫埋佢所有山上同住嘅人嚟開會。咁佢講啲咩？佢話同參啊，佢話我哋出家人從古到今啊，坐脱流亡，你哋都聽過得多啊。坐脱即係佢最後走咧，坐喺度咁咪走咗噶啦。有啲仲好啲。企喺度，一佢話走就走咗噶啦。咁啊，就夠曬功夫已經唔簡單噶啦。我哋有幾多個做一個坐喺度企喺度走咗。我跟住佢問佢話：你哋聽住，你有冇聽過係倒轉嚟走噶？啊，佢話真係未聽過喎。咁啊，坐啲落房就聽得多啦。咁啊，倒轉嚟走嘅，即係頭頂向地，腳向天啊。咁真係未聽過喎。佢話你未聽過啊嘛，你哋想唔想睇下咧？咁大家咁啊，梗係想睇下啦。個邊個做好作嘅？佢就馬上打個關鬥，咁啊個頭頂啊黐住個地，佢哋腳咧向住個天。佢仲有樣本事啊！我哋著衫啊，全靠呢個膊頭掛住件衫啦，就唔怕亂曬啦。但係如果你個人倒轉啊，等到啲衫啊就冧落嚟啦嘛。但係佢能夠倒轉。坐咧，嗰啲衫咧好似企喺度着得咁顺嘅，唔怕咁啊倒过嚟嘅。咁啊，大众睇到即系睇到眼都定咗啊！咁本事咁好死啊嘛！咁啊，总之善后咧，咁啊，既然咧佢倒转嚟啦，你咁就将要好到瞓低啦，先就可以帮佢善后噶嘛。点解之后可能佢都唔瞓低，佢个头就好似黐咗万能胶喺个地下咁样。咁啊，点样拱佢咧？佢都唔跌。咁啊唔跌啦，咁啊點樣善後呢？家你話係咪？ 我真係冇辦法諗到佢有個妹，有個親嘅同胞妹，都係出家嘅，都係服住喺一個山，不過一個係山頭，一個係山尾。咁啊，大家冇辦法啦。既然咁樣，佢都唔可以同佢瞓低時候，就揾佢呢個妹嚟一個點樣商量啊？點樣同佢做咧？如果個妹嚟到咧，就氹圈跟住個圍繞三個圈。他就讲句话，他说哥啊，他这位啊生前古怪啊，估不到你死了之后都咁古怪，他就在个肚脐一掌打个肚脐，他就向后瞓啦，咁啊先可以帮个时候。嗱，咁呢啲咁样嘅生死之缘，有几多个做不到？实在今时今日好难得一个做不到啦。就呢啲我哋咧从古到今呢、这个。传记里面好多所谓错脱临亡真的好多旧事好多，所以说叫做正法像法就咁分啦。佛在世时候错脱临亡的弟子都好多，即使去世之后一千年，你亦都有好多啲咁嘅例子，都仲似像，即系似啊！我哋影响佢哋像啊嘛，都仲系个似得佛在世嘅时候。但是在这个末法晚年呢，就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人。因此话呢，我们啊，如果这个案有看上的，尽量跟分享容受，就要尽量呢做到昼夜六时说罪忏悔啊。那么第二呢，就常念诸佛，就不忘众生。常念呢，就常常呢，就去忆念。诸佛呢就十方三世诸佛，不狂众生呢，佛呢从来不会呃人的。所以金刚经话，佛是真语者，是实语者，如语者，不异语者，不狂语者，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，是赞叹佛呢这个厚的功德。佛出世的目的就是度众生，所讲三藏十二部的理论句句都是真实，无论它几深或者几浅，但是总离开这个因果两字。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因果呢，真正是一个佛教徒，所以我们常念诸佛是不会狂妄的，那些众生不会欺骗这个众生，只有度众生，是教化众生走这个正路，不要落入这个邪知邪见的路啊。那么第三呢，就修行六念，就是如垢头如垢头如。那么六念呢，就有六种念法，就是念佛念法念僧，即是念三宝呢。我哋常常念三宝嘅功德，做我哋嘅榜样。三宝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所以《弥陀经》跌落世界灵禽念将，乃至风吹嗰啲树木咧，发出嗰啲音声啊，都系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。乃至净土三经、十六观经、无量寿经，都系有咁样嘅意思。就是赞叹极乐世界啊，所有嗰啲灵禽念像，如果呢个风吹嗰啲树木发出嘅音声咧，都系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嘅。三宝系为佛法嘅根本，我哋做任何一种佛事，都要念呢个三宝。我哋受戒在家受五戒，在家菩萨戒，我哋出家嘅沙弥戒。比丘戒、菩萨戒，每一种的法事都要念这个三皈依。三皈依啊，是佛法的总纲。我们明白三皈依，以三皈依法去修行，就可以了生死，可以成佛道啊！三所的功德呢，是不可思议啊！所以除了念佛、念法、念三宝之外呢，那么第四就是念戒。所以我们戒呢， 受戒時候咧，慢慢地要參魔，要參悔，就有幾句話。佢話：皆為無上菩提本，並應當具足持淨戒啊！若人堅持持淨戒，是則如來所讚歎啊！咁每一次戒期，唔論呢個新戒多少，咁晚晚參魔參悔啦咁啊，都要咧念呢幾句偈啊！你嘅警惕，所有新戒咧受戒之後都要持戒。你持戒咧，就係諸佛如來所讚歎，你係一個真正嘅佛弟子啊，係真正佛嘅兒孫啊，所以佛咧會讚歎。啊，咁如果你受咗戒唔持戒犯戒嘅話咧，咁啊十方諸佛都唔歡喜啦。所以第四就念戒，第五就念無常。無常咧呢種道理啊，係一種好警惕嘅。不過一般人咧就唔注意無常咧，即係咧唔係永恆不變。亦即係我上晚所講啊，是與個名業除減啊。等一陣講完經咧，九點鐘啦。咁我翻到屯門咧十點鐘㗎啦，咁啊洗個面沖個涼就瞓覺，咁啊今日就冇咗㗎啦。咁啊今日我有冇自己用功，有冇念佛，有冇修行咧？當然自己知啦。就算你做咗都唔使話俾人聽，有冇做你自己知啊，自己就要反省啦。無常啊嘛，今日已經過咗㗎啦，唔可以咧翻轉頭㗎啦。今日係2010年是4月10日，那咁啊4月10日就年年都有4月10日，但系出年咧就系2011年嘅4月10日，就唔系2010年嘅4月10日啦。咁啊2010年4月10日咧过咗今日咧，永远追唔翻啊！4月10日系年年都有。但系呢个年数就唔同噶啦，即系话呢个时间过咗咧，就追唔翻，冇法子掹佢翻转头啊！所以咁就叫做无常，无就即系唔系常住，唔系永恒不变，咁啊即系有变迁啦。所以我哋咧就要珍惜呢个时间，要珍惜呢个光阴。每人啊做啲乜嘢事，你唔使话俾人听，你亦唔使做俾人睇，你自己做你自己嘅事，你系做俾三宝睇啊，你系做俾佛菩萨睇啊，你系对佢交代啊，所以呢一点啊吓，就每一个学佛嘅人都应该咧要通彻。要明白呢个无常生灭个道理啊！嗱，咁最后就系念死。嗱，咁有啲人话：，嘿，大家你是点解佛教成日都讲死噶咁啊？其实咧都系迷信，因为呢个死字咧，任何人都冇法子逃避。即使你活到100岁，中国话彭祖就800岁啊。佢咪800岁咯，最多个长命啲咋，唔系话永远不死啊！我哋中国有5000年嘅文化历史，由唐儒夏商周一路至到今日唐宋元明清啊，历朝历代嘅管治者、皇帝、宰相、大臣，有边一个流传到今日啊？嗱，咁秦始皇捉万里长城。當時死了很多人，歷史上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今天成為古蹟，在世界上很難再做得回的。我都去看過2次，我都想不通，因為那些石頭幾噸重一球的，光脫脫很滑的，沒有勾手的，那怎樣淋上去呢？你說第一球都是人家推過去呢，揾條水喉鐵咁啊，推埋佢。但系第二嚿佢冇嘢勾手，冇嘢扶手嘅，咁啊點樣冧得上去咧？咁啊第三、第四越冧越高喎，咁啊越高嗰啲啊，嗰陣時就冇起重機。 咁啊，點樣捧得冧上去咧？就的確咧，係世界上個科學家都唔係佢用諗得到啊，先至表示佢個偉大。咁啊，當年咧死咗好多人，係好凄慘。但係今日呢個成為啊歷史嘅文化。咁啊，如果咁講，佢有幾千年咁長嘅壽命咧，但係都唔代表咧。佢永遠啊唔會壞啊，不過咧，佢由於經過壞嘅時間咧係長啲，但係亦都除咗啲咁成長啊，好似嗰啲咩三海關啊、咩關啊、函谷關啊，因為問人好長啊嘛，經過好多個關啊，咁嗰啲關咧有時都開始壞，都要咧係修補，唔修補都會冧，咁啊即係無常啦。咁啊，因此咧，我哋咧。第五印念無常，無常都不能再停留啦。咁就最後咧就死啦。咁啊，既然點解我哋會念死咧？因為要死，死咗就冇啦。你想念經咧，冇法子再念。咁你想拜佛咧，係冇可能企起身再拜。你想修任何一種嘅行伴。是冇可能咧，再去修，就只有隨業受波啊！而頭先所講入鬼門關咧，到時就盡皆凄慘啊！所以我哋明白無常與共死，係每一個修行人、每一個佛教徒，係應該要警惕，應該要時時啦作為一個鏡啊！自己睇下，你做咗几多功德，你种咗几多善根。你如果你认为咧，我做咗好多善佛法功德，种咗好多佛法嘅善根，咁就无所谓啦。你啲善根深厚啦。嗱咁啊，但系如果自问咧，佛法功德善根亦都唔系好深，我做咗好多，你真系要赶快、赶快、赶快啊！要收啲功德，要收啲善根啦。如果唔系两眼一闭，两脚一伸到嗰阵时咧，已经咧系太迟啦，冇发展咧，系再嚟去补充啦。所以咧就叫做念死啦。咁但系咧，《菩萨三昧经》里边讲咧，有四种事，我哋应该要做嘅。第一就昼夜六时。说罪忏悔，第二就是常念诸佛，不忘众生，第三就是修行六念，对如垢头炎啊，炎就是火炎，即是火啊，头上的头发咧烧得着嘅噃，你话如果有火烧着自己个头发啊，你话唔快啲救熄佢咧，就烧坏个脑，就算唔烧死都烧坏个脑，变咗一个蠢仔噶。咁我哋头发烧着火咧，梗系好急好快，越救得快就越好啦。就譬如啊，我哋呢个六念法门要快啲修啊，越快修就越好啊。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三宝，要念戒、要修持，要念无常警觉，一切都系变幻莫测啊。要念死呢条路，最后都系要走。死咗之后咩都做唔到，你想发心修行，发心唔到噶啦。我哋常常要修行呢个六念，好似个头上头发烧着火，要快啲救息，唔系你好易烧坏咗个头，可能烧死啊！就修呢个六念法门都系一样，要快啲去修啊！唔好咧拖拖拉拉，唔好浪费呢个光阴啊！嗱，咁啊，第四种咧就叫做修六和经，就不生慧盲。嗱，呢一个多数都系讲我哋出家嘅。嗱，六和经咧，六和即系六种和，经咧就系恭敬，亦可能六和众，众咧就大众佢哋生强。印度话佢哋生嘅，中国话佢哋种。嗱，种咧，从呢个佛法讲咧，如果一个人住一个道场，就不明叫做系种啊。依法最少系三个以上， 个出家人共在一个地方，每日诵经拜佛，做呢个如法嘅佛事，咁样先至名为咧叫做系宗。所以我头先讲四宗弟子咧，咁啊出家就占咗两宗，男宗女宗。如果净系一个都系得两个咋，都系唔够数啊！如果男宗又超过一个，女宗又超过一个咧，咁就变咗啦，够呢个四三个以上嘅数目。共在一次做呢个如法佛事咧，先有声闻佢哋众。嗱，众咧就叫做和合众。我哋有我哋嘅法律，我哋有我哋嘅快乐，系唔可以乱嚟噶。有六种咧叫做和。嗱，边六种咧？第一就系身和同住。嗱，身和同住咧，就表面上讲咧，就系大家同住得，唔可以打交。從能規矩，凡是出家人打交呢，無論有道理冇道理，你一齊簽單，冇得傾。冇道理的當然要簽單，要趕走，就算有道理的都要趕走。所不同，大家同住，當然知道這個時間鬧事的，簽了單就不讓他回來了。但如果明白這個人他很懦弱的，他是被逼还手，这样呢就还可以宽恕他，赶他走之后兜个圈呢就可以回来再收回他。但这个例呢不可以加，不可以破坏，一定要签单，不过可以就转圈就回来。那么他的生活是不是同处呢？如果认真来讲，我们每日善终就是坐享参禅，如果修净土念佛就每日念佛，有些地方或者白光斋戒或者五戒皈依或者拜忏，咁啊大家共同一齐去参加呢个法事，共同一齐坐香，共同一齐念佛，共同一齐拜忏，咁啊大家一齐咧再一次做呢个每日嘅如法佛事。今日叫做身和就同住啦。嗱，第二就口和就无争啊。但系嗰个口咧，念佛嘅就念佛，诵经嘅就诵经。咁啊，念佛诵经系你个人嘅修持，当然个口就唔会讲其他嘢。咁啊，大家咧念佛诵经啊，就唔会有呢个是非嘅争执啦。咁第三就意和同源，意就心智，大家都认为出家呢文弱佛法，即使你做唔到云自己修持，每日自己做自己个功夫，每日做自己个修养，都系一件好事。所以话出家呢，佢当然年轻啊，小和尚出家，佢可以学法师，可以将来讲经弘扬佛法。但系老人家我都六七十岁啦，五六十岁啦，咁我仲点样学呢？虽然你出得家几十岁唔可以学，时间你嘅精神都学唔到啦，但你可以自修。你真系自己修啊，每人咧你准时诵经，你准时拜佛，尽此一步身啊去修你自己嘅行。都可以出家，都是一件好事。所以这个心智呢，大家都是一样。真好戒。第四呢，就是戒和就同修。大家守一样戒。沙弥是十戒，比丘是二百五十戒，菩萨十统四十八五戒，个个都是一样，在南宗都是一样。冇可能你十五戒就多几条，我就少几条，冇可能的。是戒和一样，都是要同修，都是要持戒。咁啊，第五呢，佢哋见和同戒啊，就见就我哋眼见啦。咁啊，见到佛法嘅理论，我哋每日诵经研究佛法，在这个经里面 明白佛教我哋嘅意思，我哋点样行，点样守规矩，点样威仪，点样动作，一切我哋如经所教去做啊！我哋见到咧，同时了解都系呢个问题，所以佢就见和同解啦。嗱，咁啊，第六咧就讲到利和同分，有利益就唔可以话咧，你有就我冇，我有就你冇。我曾经有冇讲过一个故事啊？即系有一个人，有一个金山省啲员，但系禅堂有几百个出家人咧。你哋參禅喎，咁即係個金山省啊，咁咪點樣分？就算你黐到好難黐幾百粒啊嘛，咁但係你又怕，咁我係一頭喎，咁我咪一個人食，咁咪算咯，唔使分啊又唔得噶喎，咁啊犯道偷道戒啊！如果你咁樣食咗呢一個省咧，你就每一個出家人面前都犯一個偷道戒，你都唔知幾多千千萬萬億年。还这个债呢你都还不清了。那这个韦罗师傅呢他就很聪明，他就将今晚坐这个人坐了呢数人头，那他一百个人他就装一百杯水，那将这个金山省呢渣橙汁渣在一百杯水里面，当然就没什么味道了，一百杯水一个橙汁有什么味道啊，但佢平等，佢无分彼此喎，咁而家先至揸完之后咧，就分成一百杯，就人人都有，咁就公道，咁啊利和同分啦，以此类推都系一样。所以我哋结缘去丛林咧，应该咧就大众结缘，就系利和同分嘅意思啦。嗱，咁啊每一个丛林大道场。这个六和境呢大体上呢都能够呢做到，如果不是呢刚才我念死这个问题呢就真的很难讲，所以古德讲呢他莫对老罗方学道啊，孤坟都多是少年人，又说上床撇下鞋和物，不知明朝来不来啊，我哋上床瞓觉，咁就除咗鞋，除咗袜啦。但我哋听朝仲会唔会起身啊？系着翻你嗱嗰条袜咧？二所公司都唔惊你，唔担保你啦。佢到你就摆重二所，佢都唔保你啦。谁人点知听朝我会唔会起身噶？咁所以就四十二章经里边咧有一段咁嘅经文，佛有事登咗就问佢啲弟子。他说人命在几间，即是人命呢有几长的寿命，什么时候会死的嘛意思。弟子是答案，人命在数日间，那么多有几日这么想想的，发现你未知道啊，你对于这个道呢还未曾了解啊。他就问第二个，人命在几间，这个是人命在饭食间，可能呢坐埋张台入饭，都未入完饭咧，佢就走鬼咗。咁所以咧，佛话只未知道，你仲未曾知道呢个死嘅问题啊？就问第三个，佢人命在几间咧？人有几长寿命咧？挨得几耐？嗰个人命在呼吸间啊！佛话只知道，而即你知道啦，你明白呢个道，即系呢个呼吸间，我哋一气。呼吸唔到咧，就是、咁就玩完噶啦。我哋而家仲能够大声讲话，因为我有个呼吸，仲系生动同一个人。呢、这个呼吸一停就冇噶啦。咁啊，说明我哋嘅人命系好脆弱。咁我哋嘅人命咁脆弱啊，我哋就唔好浪费啊，就好好地珍惜。这个脆弱的生命去做这一种呢是无穷无尽有益的事，就是修行念佛拜佛诵经拜忏都是好的，就各色其色。我常常打个比喻，我那天是薯仔吃面包的，我们中国人南方就吃米的，因为有水田，但北方就没有水田，有旱田， 佢哋食麥嘅。嗱，佢每一種麥咧，就做百幾種嘢，好似咩饅頭啊、拉麵啊、削麵啊、銀絲卷啊、餃子啊，數唔出百幾種唔多。咁我哋可唔可以話我哋食飯啊，就好過食餃子咧？食餃子好過食薯仔、食麵包咧，唔可以。不過就像呢個環境，你係生存嗰個地方個環境咧，佢係食麵包嘅，咁啊個個飲麵包，同樣咧係養大，同樣生存。咁佢係食飯嘅噃，咁啊通通都有飯。佢係食麵嘅，咁啊通通都食麵。不過咧，就住呢個環境唔同，但係最後個目的咧就食飽個肚，唔好餓死。你做咩工？你係有錢佬，即係話係基層嘅人，總之咧，你有得食，你係講叫食面，你就食面。我哋入飯，我哋入飯已經係好好嘅。我哋修行都係一樣嘅，明白呢個死呢個呼吸之間就冇咗噶啦，好脆弱嘅啫。我哋出家在家都有，我都見過。佢真係半夜佢哋走咗，第二朝咧點解都唔見佢起身上殿過堂嘅咧？走去睇，原來佢已經走咗啦。咁佢咩時候走？就梗係半夜走啦。半夜乜嘢時候咧？因為半夜大家都唔會你睇我，我睇你嘅，都唔知啦。咁咪走咗。咁所以呢一點咧，我哋明白呢種道理咧，就應該咧就是、好啲修。所以話咧，修呢個六和經啊。就不生鬼慢，即系咧就唔好生起一种咧啊！我系大主持啊，啊我系大法师啊，啊你系小和尚咋？唔应该有咁嘅心态，唔应该有呢个我慢睇小人，唔应该有呢个亲人心咧去对同参嘅时候，咁啊应该咧六和敬啊，系一律平等。所以一個學佛的人呢，如果你能夠這樣做到啊，就真是懺悔業障了，而無量無邊的業障呢，那你亦都可以因此呢就可以消除。所以由這個貪嗔痴啊，發動這個身口意做這個十惡，所做這個惡念呢，真是難以形容，無量無邊那麼多，多到怎樣有藥之惡念，有體上者盡起空界都不能去容受啊！虛空咁廣大咁闊啊，都裝唔曬我哋嗰啲罪業啊！可見我哋嘅罪業之多咧，係真係難以計數啊！嗱，咁既然罪業無量，我哋加呢個題目就係懺悔業障啊嘛，所以應該咧就要懺悔啦。嗱，咁啊點樣懺悔法咧？佢話我今昔以清淨三業。遍于佛界，极未曾参，一切诸佛菩萨众前，就诚心忏悔啊！嗱，咁啊，同时咧，我哋仲有一个理啊，呢个咁嘅业障咧，佢真系跟住我哋噶。你如果唔忏悔啊，系唔可以走得噶，一定要受报啊！嗱，从前印度咧。其實中國都差唔多，就是多妻主義嘅。咁一個男人咧，有三幾個太太咧，係好普通嘅事，係絕對唔係新聞。歷史上咧，你隨便睇邊一種歷史，邊一個朝代，一個男人有三幾個太太係好平常。印度如此，中國亦都不例外。當然加上民主國家啦，就。提倡一夫一妻制呢啲系今日嘅事，但系当年就唔系嘅。咁啊，印度咧有一个有钱人家，佢有四个太太。咁啊，佢对呢个大呢个咧，佢就好欣赏嘅。可以讲咧，每人咧，如果未曾见过佢一次啊，佢夜晚瞓唔着觉嘅。咁啊，對呢個大太太咧就非常嘅愛護，啊，非常嘅欣賞。嗱，咁啊，對呢個第二呢個咧，咁啊亦都唔錯。雖然比對第一個咧差啲，但係原則上咧 都总算啦吓，好尊重呢个弟子。嗱，我对呢个第三呢个都是普普通通，总之见到面就打个招呼，唔见到面嘅话咧，咁啊你有你做你嘅嘢，就我有我做我嘅嘢，彼此都唔会十分关心嘅，系普普通通嘅感情。嗱，对第四个咧就最差。唔好话嗰个做先生嘅去揾佢，去锡佢，去欣赏佢，就是吊住头呢个第四嘅咧，去揾佢，佢接近佢呢个先生，佢呢个先生都唔会一见佢嘅。咁呢个事情，呢个就譬如嚟嘅。啊，第一个太太咧，佢因为啊对佢太好啦，就譬如乜咧？就譬如咧，自己呢个身体啊好打扮。嗱，佢未曾讲呢四个譬如之前咧，就先讲下呢个多妻嘅男人，有时咧人命无常，佢都知道自己病重咧，唔可以留喺呢个世间嘅。佢就同个太太讲，佢话我要走啦，呢个都我自己知道唔挨得几耐。佢话我对你咁好，日日都要见到你。咁尊重你，佢话我走啊，咁问你可唔可以跟我一齐走啊？但个太太话点可以啊？佢话再生就话我哋恩爱啫，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啫。咁你都死咗，你都走咗啦，咁仲有咩爱？仲有咩好同坏咧？所以我咧就绝对唔会跟你走，你要走就你走你噶，我唔会跟你一齐走。咁呢个多妻主义嘅大男人咧就冇计，就问呢个第二呢个啊，佢话冇错，你都好痛锡我。佢话你都既然走咗啦，我冇理由跟你走噶噃，仲趁我青春貌美啊，你走咗咧，我正好嫁个第二个男人。佢话我有乜理由跟你走啊？咁呢个多妻男人冇办法问呢个第三嘅，第三就话我同你个交情、个感情、个恩爱啊，普普通通。咁啊，最多就系咧，你走咗之后，我在呢个人情上啊，你守住我一晚咧，我去睇睇你啦。咁啊，听朝上山咧，我送一送你啦。佢话至于话你，我跟你一齐走咧。就冇可能噶啦！佢问到第四个咧，应该你照谂都话，应该第四个咧就唔会跟佢走啊，因为呢个第四个咧，佢最唔喜欢第四个想见佢，佢都唔愿见嘅。诶，但系到呢个问题上咧，第四个就真系完全唔同。咁佢话我要走啊，你可唔可以陪我一齐走咧？佢就讲冇问题。个君要神死，个神不得不死啊！个夫要妻亡，妻不得不亡。佢话只要你啦吓，要我跟你一齐走，冇意见。佢话我保证你唔会孤单单一个人咧上路。佢话我一定咧在身陪你，你死咗之后咧，我都陪住你。咁講咗好耐咧，呢個多妻主義嘅大丈夫就死咗啦。嗱，咁呢個就譬如乜咧？第一個太太咧，就譬如啊，佢對佢自己呢個身體咧就好愛惜嘅，好會打扮嘅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個咧就話，如果你死咗，我咪改嫁第二個啦，亦都唔使手法添，仲好揾第二個男人。就譬如咧，每一个人，你个财产无论几多亿亿万，富甲天下，但系死咗之后咧，都系要俾人噶，俾边个都好啦，就算俾你自己个仔孙，或者你做好事，送啲俾啲慈善机关做好事，赠啲私欲修桥整路做好事，咁都系要俾人，就证明你咧系带唔到走。就譬如啊，呢个第二个太太咧，咁你死咗啦，就无所谓好坏啦。 我就正好在你死之后呢，我就嫁过第二个男人，就如同你呢个人死之后呢，你嗰啲身家财产啊，通通俾咗人，自己冇法子带佢走。嗱，咁啊，第三个呢就多分还，佢都话明，最多呢我送你一程，尽咗呢个人嘅道义上嗰种嘅礼貌，亦都系讲个譬如。譬如呢，我哋人死咗啦，我哋守夜去同佢上住香，我第二朝上山啦，咁啊送佢一程。嗱，呢个第四个呢，怕失偶啊，你唔会孤单上路，我一定陪你跟你一齐走。就譬如乜呢？第四个譬如我哋嗰啲业障啊，我哋啲业障呢，你唔忏悔清除，唔系话你死咗之后嗰啲业障就了脱，嗰啲业障就跟你走嘛。如果唔系，点解做人都有父母生嘅？点解唔同呢？有啲咁有钱，有啲又咁穷，有啲又咁健康，有啲又咁多病痛，有啲就事事如意，有啲就样样都不清心。点解都系由阿妈生出嚟啊？点解有咁多嘅唔同，有咁多嘅分别呢？就系我哋呢个业障牵缠。这个业障呢是缠住我们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今生多病，那你前世就肯定了，就梗是呢，那么杀业重。那么如果我今生长命没病吧，什么他们伤风，什么他们咳嗽啊，我一次都不会打得过的。什么他们煲药，什么他们食药呢，我都不明白的。那你即使你没病，人家畜生就肯定是放生，是食素，是戒杀。所以戒杀食素放生呢，都是一种呢是最好的修持。你能够做到现生固然少病少恼，你就来生亦都是少病少恼，最后成佛正到法身慧命啊，都是身体健康，法身清净。这些就是佛教劝人他们呢戒杀放生食素这个好处啊。所以我们死了之后呢，什么都跟我们不到，什么都不会跟着我们，就是我们的业障跟着我们啊。好像这个第四个他说明，你不会孤单一个人上路，你走了我一定跟你一起走，陪住你。咁当然呢个善言呢恶言呢有啲分别唔到。一般嘅业障就係讲呢个恶言多。嗱，善言呢亦都有好处。例如本经呢，我哋讲完两三年之后呢、这个长行文讲完呢、这个继续之前呢，你就可以睇下佢有一段文。讲呢个人死啦，乜嘢嘅亲属都会离开你。乜嘢个威德势力都会离开你，你有几多大臣，有几多个随从，几多个财产呢，都会离开你。等于话呢，你系空手而来，你就系空手而去，乜嘢都跟你唔到，有样嘢跟住你，就系呢个十大愿望，由一者礼敬之位。这个十者普皆回向，如果我们一个学佛的人不停地修持这个十大愿望，清净十大愿望，以十大愿望功德，在你去世之后呢，去一切时处就引导其一个行先，你就跟着他后面，他们做个领队，就领导你一残罗之间，好时间好短，就带你往生极乐世界。你就可以睇下呢个经文，即系再继续佢前面嗰一段，即系长河文最后嗰一段，你就可以睇下噶。嗱，咁啊证明咧，我哋呢个言咧系有善有恶，恶业就系随住流转，生死受苦无穷。我哋善业或者修呢个十大愿望， 佢就会引导我哋，接引我哋往生西方净土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咁好嘅事情，你又唔使花钱，又唔使投资，奉钱唔使惊蚀本嘅，亦都唔会令你破产嘅，系好保障你嘅。呢间保险公司咧，唔单话唔收保费嘅，仲要 guarantee 保障就 OK， 保障就好硬，就系、是、一接引你往生西方净土，亲见阿弥陀佛，悟证无生法忍啊！啊，咁啊咁便宜，咁着数，咁好嘅嘢，咁你都唔接受咧？所以《楞严经》点讲啊？如来说为可怜悯者啊！呢、这个众生咧，系真系可怜，亦可悯啊！嗱，咁其次就讲嘅念佛都系一样，古德讲佢一句弥陀系无上依王，舍此不求，就笑话佢只癫狂啊！佢一句弥陀系阿耨陀若，舍此不逢，就笑话愚痴啊！就系赞叹一句念佛嘅圣号。阿弥陀佛嗰度无上依王，我哋念赞都有呢一句啦。阿弥陀佛无上依王，佢系医生中嘅王啊，即系各种嘅专科，佢都系完全啦，系高手嚟啊。咁我哋有咩嘢病，你都唔求佢医，唔去睇佢，唔去揾佢嚟医自己啊？你话呢个人系唔系癫狂啊？佢一句弥陀系阿耨陀若，阿耨陀就系天上不死嘅药，食咗长生不老唔会死噶。咁一句阿弥陀佛，我哋念咗咧长生不老唔会死噶，法身为命长存。咁啊咁好个药你都唔食，你话呢个人系唔系愚痴啊？嗱，咁有乜证明咧？嗱，弥陀经讲噶。乜嘢叫做阿弥陀？阿弥陀系印度啊，中国话叫做无量光，译名叫做无量寿啊。无量光，光啊代表智慧，有光嘅智慧就冇呢个黑暗啊。就证明我哋念佛嘅人都系走向呢个光明，冇咗呢个黑暗嘅烦恼业障啊，有智慧啊。你一句弥陀。中文叫做无量寿啊，咁啊寿命无量啊，当然就冇病冇痛啦、啊。你正到法身你睇啊，咁啊咁好个无上医王，你都唔去睇佢；咁好个无上妙药，你都唔亲自服食，系咪愚痴？系咪癫狂？系咪《楞严经》所讲啊？可怜。亦或可问嘅众生咧，所以我哋忏悔业障，全靠呢个十大愿望嘅力量啊！从净土法门就系全靠咧呢个念佛嘅力量。所以我今释以清净三念，咁我就讲呢个忏悔咧各种嘅方式。咁我今就系我啊呢个修持十大愿望嘅人。现今咧就释迦以呢个清净嘅三念，即系身唔做杀盗人，口唔讲妄语妖语，恶口两舌，个心唔起呢个贪嗔痴，咁啊身口以三念都系清净嘅。咁啊，三念清净，咁啊点咧？仲嚟做乜啊？个偏于法界。就极未尘尘，法界就尽虚空，啲法界有国土嘅地方，释迦将佢虽为未尘，咁啊一粒尘就当一转佛啦。所以法界极未尘尘里边，所有嗰啲诸佛菩萨咁多大众之前，我诚心忏悔。嗱，咁啊，忏悔咧，有啲人话我都拜咗几拜佛噶咯噃，我日日都拜过佛噶噃，我真系冇拖啦，冇拖眼嘅，但系咧未必得噶。根据呢个《梵网经》里边讲咧，我哋拜佛要拜到见光见花，你拜到嗰啲佛像都会放光， 你睇到吗？八个天上呢，一朵朵的天上的花呢会散落来在你面前。那这两种你都做得到呢，八十八度见佛放光，见到个天散花，这样呢你的罪障呢就可以消除。如果不是呢，就你的业障呢未必消除了。因为我们的罪恶呢是太重了，就不是说拜三样拜佛就可以呢通过忏悔到。真的要以诚心诚意这样去拜佛，去诵经，去修持任何一种佛的法门，任何一种佛的法门，要修到有效的，要见光见花，要见种种的碎相，才是罪得消灭。咁反过来，如果你拜几拜佛修任何法门，未能做到见光见花咧，即系你个功夫啊，仲未咧究竟咧系得到咧系圆满，咁啊即系咧仍然啊未能咧将你个罪恶咧系消灭。所以我今世清净三业，遍于佛界，极离停产，一切诸佛菩萨众持。得诚心忏悔，后不复作啊！嗱，咁呢两句话咧，就系、是、将忏同悔两个字咧解释啦。嗱，诚心忏悔即系忏除啦，咁啊忏啦，悔就悔改，即系永远唔再做，后不复作。我忏除之后咧，从今以后唔再做。咁样咧，先至系咧，系正式去忏悔啊！你唔系咁啊，加啦，我改过啦，但定转面咧，你又去做，咁啊，即系你个罪咧，依然咧系未曾忏除，可能仲罪加一等啊！所以我哋真正忏悔，忏就忏除，悔就悔改，要从今以后唔再做。咁就叫做咧，真正系诚心忏悔，后不复作。嗱，咁啊，既然能够诚心忏悔，后不复作，全靠呢个三业。嗱，我哋三业点啊先可以得到清净咧？三业唔做呢个十恶咧，行喺个行住正戒，就一切功德啊！靠呢个清净嘅戒律。持戒的功德才可以令我们身口的三业清净，不做恶，不是我的口讲啊就算了。例如我们在家受五戒，你真是不杀生，你真是不偷盗，你真是不奸淫，你真是不妄语，你真是不饮酒，才叫做持这个清净五戒。咁啊，起碼得到呢個人生啊！你如果行菩薩道咧，就有呢個頭嘅唔殺生，呢個慈悲種子；味唔飲酒嘅智慧種子，悲智相混啊，先至真正以五戒為基，行呢個大乘嘅菩薩道啊！將來起碼得翻一個人生啊！所謂人性即佛性。是明佢哋真現實啊！咁啊，五戒個功德咧，係真係不可思議，行住正戒啊！嗱，咁啊，五戒以上，在家有在家個菩薩戒，出家又有三罪正戒。你想三業清淨，唔做呢個十惡啊，主要就係靠呢個正戒嘅功德啊！你个戒如果持得唔清净咧，你就得唔到呢个持戒嘅功德。嗱，咁啊，功德同呢个福德咧，就有啲唔同噶噃。嗱，福德咧，我哋个福唔论点样大，但系咧有生有灭，福享尽就冇嘅。但系功德咧就系修成嘅，修德有功。咁就叫做功德。咁啊，当年梁武帝嘅时候啊，佢个师傅咧就系宝智光和尚。 咁有人咧係達摩大師啊，咁有人咧達摩大師咧去見梁武帝，咁啊梁武帝就同佢講啊，佢話我一生人收幾多佛寺，供養過幾多出家人，咁啊有冇功德咧？咁達摩祖師講，佢話冇功德，最多係收呢個福德啊。你福就有啦，你供養出家人，修建寺廟，安養安住呢個出家人，係福德好大，但係冇功德。咁梁武帝就問啦：咁啊乜嘢叫做功德啊？但我祖師講，佢話淨寺廟圓，體治空淨，如是功德就不可以細求啊！完全是靠自己这个修持的功夫而得到断烦恼，进入这个法身的理体，这样才叫做功德。所以我恒住净的一切功德就是说，你想忏悔你的业障，就要清净三业，身口意不要造恶。你想做个身口意不要造恶呢，就一定要行住正戒，以呢个戒嘅功德，先至可以令你身口意清净，可以令你就唔做受恶，你个业障先就可以铲除。但如是虚空戒尽，众生戒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有我参乃尽。那如是即系成相啊！所講呢個道理，嗱虛空界盡啦，就冇國土；有國土就有眾生，咁冇國土咧就冇眾生，有眾生有業障有煩惱，冇國土就冇眾生冇業障冇煩惱，咁啊由虛空界國土。众生业障烦恼都尽啦，我呢个忏悔啊，先至尽。咁啊，说明呢个忏悔啊好重要，亦说明我哋嘅业障嘅深重，要有咁多嘅时间去做呢个忏悔工作，先可以得以清净。反过来，如果虚空界乃至国土众生烦恼业障啊，都不可盡呢，我自己忏悔都无有穷尽，这个是四无尽，是花严经呢重要的道理。因为香界未尽你有国土，有国土你有众生，有众生你有业障有烦恼，那么四种都未曾尽，所以我这个忏悔呢亦都未曾尽。咁未曾盡啊，點都繼續落去，念念相續。我哋每一日、每一時、每一刻、一分一秒，都念念之間冇其他嘅妄念，都係諗住點樣咧？你懺悔我嘅業障，無有假念。呢種嘅心念咧，我以前日如是咧，咁啊相續不斷，一生與意義都無有記憶啊！我哋無論身體，如果我哋呢个口，我哋呢个心意，我哋呢个业力，如果我哋身口嘅呢个三意咧，我就无有疲劳，系无有厌倦，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要忏悔业障。嗱，咁呢个忏悔业障咧，就可以讲咧，一切一切嘅罪过，我哋都要忏悔。这个真的是事实。那么为什么我们是不可以无生的，我们不可以得到解决，不可以学到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位林忍峰禅师，人家坐见林王已经都不可思议的了，他能够倒转头就走了，那么走了呢，他那些衫都不会呢会倒乱，亦都咧個頭就好似有萬能膠黐住個地下咁樣，推一推佢冇問題。 咁點解佢有咁嘅功夫咧？就係、是、佢一生人咧用功啊，誠心懺悔啊，先可以得到呢個生死自由。嗱，又例如我哋佛教有冇個《楞嚴經》，大家都聽過呢個名字，好多人都聽過啦。咁我哋都講過好幾次。嗱，咁《楞嚴經》咧，我昨晚都講過。就你想有智慧咧，就讀嚟念。嗱，咁《楞嚴經》在藏經裏面同《金剛經》一樣，係最多注解。嗱，咁《金剛經》我哋而家有超過100家，包括有居士嘅著作，有出家嘅著作，所有《金剛經》嘅注解注釋啊，超過100家。嗱，咁《楞嚴經》咧，咁亦都係一樣。又有居士的著作，亦有出家大德的著作，由古到今呢，加加埋埋亦超過100家。嗱，咁其中呢有一種呢係交光大師，佢所著嘅《楞嚴正脈》啊，如果在呢個研手中嘅學者嚟講呢，就將呢個正脈呢是可以講係《楞嚴經》注解中啊，注説中咧係最好嘅一部經。嗱，如果以天台宗咧，就係、是、以偶益大師所解《楞嚴密句》咧，係最好嘅注解。嗱，咁啊，無論邊啲宗咧，各有道理啊。嗱，咁啊，高光大師咧，佢有事啦，佢就將人咧要去世。但佢唔係墮落嘅喎，阿弥陀佛咧，同埋觀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、清淨大海眾菩薩，親自手執金台來迎接佢往生西方淨土，係如假包換啊，係佛來迎接啊！但佢唔去喎，啊，佢有把握，佢同阿弥陀請假，阿弥陀佛啊，佢話多謝你嘅慈悲。同埋咧嚇，三聖人觀音世子啊，清朝一眾菩薩迎接我。佢話我有一件心事未曾完了啊，佢我同你請個假，我暫時我唔去。佢等我呢個心事完咗啊，我就去啦。我就話：咁你有咩心事啊？佢話：我覺得《楞嚴經》咧，從古到今好多個注釋。但是一般嚟睇咧，都未曾啊講到《楞嚴經》咧重要嘅扼要嘅道理。佢話：所以我就想咧，唔好咁快脆往生啊！我同你請個假，慢慢再嚟啊！你等我寫埋呢一部啊《楞嚴正脈》，咁啊先至咧去往生西方，到時請你慈悲迎接我。嗱，咁高光大師真係咁有把握嘅喎，所以佢著呢部《楞嚴正脈》咧，其中咧最重要一句話四個字嘅啫，就係、是、捨色用根，捨除呢個妄想嘅第六色，因為我哋家所用嘅都係第六色多啊！啊，呢尊佛像係做得唔錯啊！啊，呢個佛像師傅都幾有功夫噃、啊！啊，咁呢一尊咧？好似個法相冇咁莊嚴喎，啊冇咁圓滿喎，咁呢個佛像師傅嗰啲功夫咧，就梗係差啲啦。變咗有呢個分別心，就屬於妄想啊，因境而有。但高光大師咧，佢就提倡就捨色用根，用我哋根中之性，唔用呢個妄想心。就好似我哋臨濟宗個祖師講啊，佢有一個無畏真人，在以六根末頭係放光動地嘅諸人，還認識否？我哋六根之中咧，呢個係外表，眼能夠睇見，耳能夠聽，鼻能夠聞，嗰條脷能夠嚐呢個味道，呢個身能夠覺觸冷。亂寒熱，我哋呢個心打妄想，完全咧屬於啦嚇妄念啊！ 我哋用呢个根咧，就系对景得不生生。我哋对住一件物件，我哋睇到噶，但系我哋不落分别，不落思量。我哋听到人家哋讲话，我哋听到噶，我哋不落分别，不落思量。你闹我，我亦系咁欢喜。啊！你讚歎我咧，我亦係咁歡喜啊！咁啊，即係不落思量，不落分別，所以《楞嚴經》第一卷就係七番破網，將呢個網上心咧已經就破盡，但係就唔係斷滅喎。所以第二卷十番辯見有五千幾個字，有十段經文。是辩论我们这个根性，这个见性呢是不可思议。见性是如来作，是我们的本体。那么见性如是，闻性、受性、常性、觉速性都是如来作，妙真如性。那么六根门头有我们一个无畏真人，没有地位的，但是常常我们六根放光动地，你哋诸人啊，认识咧？如果你认识，即系开悟啦，明心见性啦。如果你唔认识咧，你就好啲再参一参。所以参禅呢种法咧，唔系咁容易啊。所以今日咧，有啲人就提倡，好似咧就练呢个丹田气，啊运下气，啊坐度运气啊，今日佢就打坐，完全系错。其实这个打坐这门功夫呢，一般人做不到的。很简单，他的口号就是坐在那里做什么，不是木头，有思想的。那么想什么呢？父母未生我以前，哪个是我本来面目？你参不参吗？好像我们他们传位，我不生到我出来，我出家师父安这样的传位，是人的认识。但呢个就叫做得话未啦，我阿妈已经生咗我出嚟，我系咁嘅样啊。除咗死咗，唔系就冇得变啦，系咁高咁低咁肥咁瘦，系人都见到的知道。大家话佢哋参啊，父母即系我阿妈未曾生我全位以前，我全位未出世以前，我本来嘅面目系点样嘅咧？你能够睇得到？就叫做开悟，就叫做破本参。如果你未曾开悟睇得到咧，你就坐啦。我哋历代个祖师啊，有啲坐啦七个菩提，一生人坐啦七个菩提，都未曾开悟啊。嗱，菩提加啲菩提，你用皮用手做咧，旧时用啲棕毛啊，嗰啲棕树就好硬噶嘛，用啲棕树咧整成。幼幼地的事就積成一個菩提，就算你在地下將它磨，都有排你磨得它爛，磨得它薄，何況你坐識住你坐，不是那麼容易坐爛，一個坐到它薄。但是有些大德呢，一生人坐爛七個菩提，他都未曾開悟，爛就爛在父母未生我以前，你們每一個人自己參一參，无论你姓乜，佢就乜乜名唔嚟。你自己家对住咁多人，几十个人，你自己问啊嘛。父母未生我以前，我本来个面目系点样？你可你参唔参？你参唔参？哦，原来我本来面目就系咁样，咁就可以。我哋本来面目就系我哋个法身理体啊。我哋家每一个人阿妈咧生我呢个肉体咧，系迷中一种个罪业啊所感啊。家里要我哋咧反观自性，你见到我哋自己个本来面目，咁就叫做开悟，咁就叫做明心见性啊。咁啊呢份功夫咧，唔系话三朝两日咧可以做得到。咁啊，所以咧。佛法嘅难系难在呢个地方，但系亦都有容易喎。我哋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可以蒙佛接引啦，可以往生净土。我哋受持呢个十大愿，临命终时，一切身外物 都唔跟我哋走，为此呢个十大愿王啊，唔单跟我走啊，佢哋仲领队行先，带我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可以睇下呢啲，总之长行文，一行一行呢啲，咪最后嗰一段就系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十大愿王嘅功德啊，系不可思议啊。嗱，咁讲到呢处，时间已经系够啦。就是、十大愿王中就讲咗一者礼敬之位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者忏悔业障。至于话第五除起功德咧，就听晚再同大家继续啦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 庄严佛净土， 上报四重恩， 上报四重恩， 下济三途苦， 下济三途苦。 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 同心极乐国。 南无阿弥陀佛。 好， 明晚再见。 请各位起立。